学，大家好。古时候，国家有灾难，地方上有凶灾。过往与地方的官员都知道用佛法来教化众生，上下都能够依教奉行，蒙佛的感化了，消除灾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的例子，那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史实可以给我们做证明。为什么会有效果呢？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佛教大乘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儒家跟其他宗教也有讲，但是没有佛法讲得清楚，这是佛法典籍丰富。佛告诉我们，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一切众生是同一个因生的，这个因就是佛法讲的心性，同一个心性生的。就像我们人的一个身体一样，它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许许多多的细胞。我们现在知道细胞并不是最小的，细胞是由原子电子组合的，近代科学家告诉我们原子电子也不是最小的，还有比电子更小的，亿万分之一的，现在他们称为夸克。我们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呢，就像最小的这个物质一样，不知道整个身体是自己，执着那个小粒子以为是自己，他什么时候知道整个身体是自己，然后就晓得任何一个这个粒子都能影响全身，就像我们身体一样，任何一个细胞任何部位你用针扎一下去，全身感觉到疼痛。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佛教导我们，当有灾难的时候一定要反省，要改过，要自新，这样就能够化解灾难。 所以它有很深的道理在。佛陀的教育确确实实使世出世界究竟圆满至善的智慧教育。世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祥的灾变，我们常常听到的水灾、旱灾、地震、风灾，这些确确实实都是我们有情众生所作不善业感召的。如果要是说这些自然灾害与我们思想行为不相关，这是错误的，这个观念错误。过去的人在中国过去2000年当中帝王的时代，可以说很少的帝王没有接受过佛法的几乎是没有佛法从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我们知道是后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来的公元67年。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四大夫阶级，现在讲的是知识分子古时候讲四大夫阶级，现在就是讲的知识分子，无论他相不相信，没有不读佛书的多多少少都读过，影响很深年轻血气方刚，成见很深，不能接受，晚年的时候很多都接受了这个最具代表的人物韩愈韩愈在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法晚年的时候皈依大癫和尚，认真学佛了，知道过去这个见解思想错误了，所以从前读书人有个好处，他知道自己过失，他能忏悔，他能改过，这是很难得的现在有一些人呢非常顽固虽然知道错了，错了也不承认也不肯改那这个果报就很凄惨我们不能不懂这些道理不能不细细观察过去现在这些事实，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佛法是从日常点点滴滴生活教育一直到你彻底明了虚空法界真相所以它是一个圆满的教学我们应当理解遇到是大幸那么许多这些政治家对于宗教产生怀疑，这是他认识不够为什么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每一个帝王都遵从佛教 原因是他了解，他认识。啊，佛、菩萨，啊，自身以及他教化所有的众生，对国家来说，《梵王经》里面有两条。第一条，不做国贼。啊，这是佛法决定不许可的。啊，这个国主欢迎呐。啊，对国家有大利益了。第二呢，不谤国主。啊，国家领导人纵然有过失，不可以回报。为什么？他是全国人这个信赖的中心。如果对于国家这个领导人回报，引起全国人的这个猜疑，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所以可以规劝呢，不可以回报。啊，我们想，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领导人所欢迎的。啊，儒家教人，譬如世间报仇，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这个大仇一定要报啊！可是你杀父之仇，这个仇人现在他是政府的官员，你就不能报啊？为什么呢？他为人民服务啊！你要把他杀掉，杀了报了仇了。他服务的很好啊，做的很好啊。啊，你让许许多多百姓没福了，你这个罪过重啊。啊，什么时候报仇呢？等他退休了再报。很有道理呀。啊，他没有退休，他现在所做为人民、为社会、为公益事情在献身，这个不能报，杀父之仇都不可以报。啊，我们想想，圣人教人呢，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啊。《璎珞经》里面也有两条啊，佛教导我们呢，第一条不漏过税。现在多少人想尽方法逃税，这是佛法不许可的啊。佛弟子啊，不尽义务纳税，这错了，犯戒了。啊，纳税是人民应尽的义务。啊，国家靠税收啊。以这个收入啊来建设国家。啊，政府国库空虚，没有钱啊，从事许多建设的事业，人民就没福了。所以纳税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是慈善事业里面第一个。我们应尽的义务啊。啊，第二条呢，不犯国制。啊，国制是国家法律。 啊，一定要守法了。你们想想这四条戒，啊，政治领袖如果读佛经，知道这四条戒，他一定欢迎，他一定主动来推行佛陀教育。许多人问，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这个四条戒就是戒定邪正的标准。不知道爱国家、爱民族，倾向外国，欺负自己的国家，这是国贼呀！这个不是佛法。毁谤国家领导人，批判国家的行政，分离人民的感情，挑拨族群的纠纷，这不是佛弟子，佛从来没有这样教学过的。逃税，全世界，中国外国，外国人从前老实。方东梅先生那个时候，我跟他学习的时候，这个是在40多年前，他曾经告诉我，50年前，那个时候讲50年前，那现在再加上40年，90年前，他说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很可爱，美国人有正义感。现在美国人呢？被东方人同化了，东方人这个逃税呀、种种这聪明技巧啊，美国人学会了，这文化交流嘛，我们把他们坏东西学会了，他们把我们东西也学会了，坏东西也学会了，好的不学，专学坏的，也学着逃税了。也学着贪污了，一昧呀讲求利害，讲求的自私自利，道义没有了，钻法律漏洞，这就是犯法。佛教导我们的，不做过贼，不帮过主，不漏过税，不犯过制，这个都是佛教化一切众生如何爱护国家。你这四条做到了才叫爱国，你这四条做不到，爱国是假的，不是真的。佛陀啊，字字句句教导我们含义的深远无尽呐！大寂经里头还告诉我们，他说世间要是没有佛，这也是假设的话，而实际上也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世间没有佛了。衔接第五尊佛是弥勒菩萨示现成佛，这个时间很长啊。 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呢，他什么时候再来啊？56亿万年之后。换一句话说，56亿万年释迦牟尼佛发愿过去之后啊，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世界没有佛。要等弥勒佛下生讲经说法，这个时候佛法才出现。所以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真不容易啊。我们恰恰好能够生在这12000年当中，你才遇到佛法。没有佛法的时候，佛说了，善事父母啊，即是师父。于是我们就晓得了，佛法在这个世间消灭之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度化众生的事情交给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他不教，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他都不附托，单单附托地藏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地藏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啊，世间没有佛法的时候啊，你懂得孝亲尊师，就是学这个侍奉佛陀没有两样了。这是个表法的意趣，我们都要懂啊。佛陀的教诲，始于四亲。你们看，敬业三福，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教人从这里开始，也是到这里圆满，千经万论，长劫修行，到最后啊，就是这两桩事情圆满，圆满就成佛了。你把孝亲尊师的道理搞清楚了，圆圆满满落实在你生活当中，落实在你处事待人之处，你就叫成佛了。那么由此可知，千经万论，49年的说法，说什么呢？无非是说孝道跟师道的大道理。孝道与师道的落实，佛就说这个。说到究竟处，佛指示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皆是我们的父母，皆是我们的老师。这个话初学的人很难体会，愈深入你就愈发现佛这两句话有道理。到什么时候你能够肯定接受呢？觉悟。大乘原教初住菩萨接受了，完全没有疑惑了，认真奉行了。 从初住到等觉，这个菩萨位次41个阶级，他修什么？无非是落实这个理念而已呀。设法界里面的人，只能说是听佛有这个说法，纵然不反对，没有法子证实。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所以只能是听说而已啊，听佛有这个说法，是不是事实？我还不敢肯定，这是我们凡夫因为对佛尊重呢，不敢反驳。那不是佛教徒，对佛没有这个尊重心呢，就提出批判了。佛说的是真话，要用智慧，要用实践去证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